大家好，我是 MC 药材。一首《为何让我流泪》送给大家。想听喊麦，大家可以搜我的名字啊 ，MC 药材。为何让我流泪？为何让我心碎？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已经无法回味，已经迷失自己，身旁没有知己。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只是情非得已。你给我的快乐从来没有忘过，一切只是回到原点，始终深藏埋没。我曾试着回忆，我曾试着忘记，想起再多回忆再多只是一个儿戏。为何对我说谎？为何让我迷惘？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已经无法欣赏。为何说我爱你？为何说我伤你？这个世界对我来说真的没有天理。飘落下的树叶，快操蛋的世界，现在想想曾经真是如此大的造孽。破酒独处伤悲，女王携我高飞，烈酒我要一杯杯，感情终归化成灰。爱你地久天长，红颜似水光芒，就算没你在身旁，我也要孤独战群狼。回想曾经一切，感情终归破裂，雷雨交加那一夜，你为何独领三界。一夜我又一夜，为何感情会破裂？如果让我偿还三界，我定会付出这一切。相见我太恨晚，看你冰冷的双眼，伤心流泪一点点，我还会想起你的脸。爱你是对是错，我愿意错再错，爱上你我不会错过结局那么失落。努力写下结局，悲伤中被隔离，两人牵手到相爱才是最美结局。